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教育部发文称，到202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92%，重点加强县域高中的办学水平。数据显示，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占比51%。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县中发展存在生源和教师流失，基础条件相对薄弱，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特别是适应高考综合改革，实施选课走班，县中办学资源不足问题更加突出。那么，如何从招生管理、教师激励、教师培训等层面提升县域高中的教学质量？56人及以上的大班额如何才能全面消除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呢，教育部等9部门啊是发布了“14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计划当中呢有一个时间表啊，到了2025年，县域整体办学的水平呢要显著提升，市域内的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要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首先啊，想问问两位怎么看92%的这个比例啊，这样的一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另外，为什么文件特别强调要提高县域高中的办学质量呢？江老师。 纵观来看哈，从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高考实际上重启也40多年，我们基本上整体的这个基础教育和整个的教育体系的质量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从原来的说打破这个文盲率，要让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接受教育的机会，到后来9年义务教育制，还有咱们实际上能看到高中教育如果达到92%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基本普及的一个状态了，就说明我们整个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以及文化素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这种提升实际上不光是我们国情国力的一个表现，是我们整体人民的一个总体的在综合素养素质和文化程度的表现，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我们对未来国家的发展以及未来我们整体的国民质量和这个国家整个这个战略上面能够看出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是的。那楚老师啊，您怎么看92%的这个比例啊？另外就是为什么文件啊特别要强调提高县域高中的一个办学质量呢？ 因为前几年教育部啊已经提出来要普及高中，那么92%呢，我们一般的讲85%是基本上实现普及的，而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实际的数据呢，也就是说以这个高中的毛入学率就接近90%了，所以现在呢提出这个92%是根据这样一个基础，根据这样一个现状提出来的，到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呢普及的一个目标，就是量的目标。那么这个文件呢为什么特别的强调这个县域高中的办学质量呢？这里面呢有一个整个的背景，这个整个的背景就是在过去我们这个教育的发展过程当中，不均衡的状况呢一直都存在，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强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呢，那么从2000年以后，先是乡村一级的学校在撤点并校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撤并了。撤并了以后呢，当时应该是在县一级的学校呢，还是一个主干。那么县一级还是在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纵向的比呢，从乡村到县城到地级市 到省会城市，到北上广这样一些大的城市，我们这个教育的整体的状况呢，是越到基层呢，它的相对基础质量各方面相对就是比较薄弱。那么这样一个纵向的一个结构呢，就使得我们很多的家庭，他如果能够住在乡下，他能够到县城去上学，他尽可能到县城上学。如果是在县城里，他能到市里上学，他尽可能到市里上学。如果是地级市的居民呢，他能到省会城市或者更大城市上学呢，他尽可能到更大城市上学。然后我们这个教育质量、教育资源呢，又是这样一个反向的分布的，越是到中心城市，这个教育资源越好，越是到这个底层的，那么他的教育资源越差。那么现在这样一个不均衡的， 我用了一个词呢，叫抽水机。事实上呢，他在过去的一直是把最底层的这样一些生源抽到越来越高的这个层级，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使得就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县中成了地市一级学校，省会一级城市的学校，进行这个生源和教师吸纳的一个重要的对象了。那么现在呢，等于说县中成了整个的教育不均衡的一个底部了。这虽然很多农村的家长还希望自己孩子进县中，但是呢，它的质量呢，它的吸引力呢，这些年呢是逐年的下降。所以这一次，也是在大量的调查的基础上，发现这个县中啊，接下来呢，就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问题就会导致整个我们，面上的教育的均衡和生态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特别的强调，把这个县中的质量啊，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 嗯，是的啊，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就是呢，2020年呢，全国总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呢，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是7242所，占比呢是51%。可以说呀，县域普通高中的规模超过了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的一半，那它也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可是呢，在县域高中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存在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像优质的教师啊留不住，我们也看到一些年轻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可能在县域高中任教一段时间就跳槽了啊，去到各行各业，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比比皆是。那么两位觉得是哪些原因啊导致了县域高中留不住师资人才呢？姜老师您怎么看？ 我想主要是几层吧。第一就是学校的基础设施，那实际上县中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数量已经占到我们普通高中的一半以上了，但是从总体这些学校的它的人均经费以及它的基础设施以及到每个学校的平均生源数，实际上都没有办法和直辖市以及一线特一线城市去相比的。就这些学校它的基础的设施相对薄弱，人员相对少，老师也相对少。那么从这个环境下我们再去看老师，老师他在这个地方，他是第一，他生活没有在大城市或者说在原来的大学比起来肯定是降一个台阶的，但是待遇本身又没有对应的有一些补贴或者是补助。另外一个，他在这边在这个县中里面他的成长是有相对的瓶颈的，他在专业能力的成长，他可能一个人在兼着很多班的课程，甚至有一些老师可能要兼两三门的课程。那这样的话，对于他的专业能力的成长，可能会导致一定的长线的长尾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学生，本身这些县中的学生，实际上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对教育的关注度不高，或者是干脆就是留守儿童。有一些孩子可能这半年一年都是住在学校里面的。那对于老师来说，实际上我除了去做教学，可能还要更多的去关注的是这些孩子的生活问题、心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反过来又会给教师造成很大的困扰和压力。那么综合来说呢，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因为没有发展起来导致这个地方的一个恶性的恶向的循环。包含学生也是， 如果我这个学生真的是成绩很好的话，他有一个更好的学校，或者说省会的学校把他招走的话，可以100%的保证这个学生会选择的是省会的学校，而不会选择在县中里面待。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整个县中里面的生源质量是没有办法和其他好一些的学校去比的。那么这些老师再去考虑把这些孩子真的教出来，教出最后能够上好的大学，或者说给他找好的出路，对于刚刚毕业两三年的老师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综合这些所有的因素的挑战，我们整个在帮扶机制上，在管理机制上，培训机制上一旦没有到位，对这些老师的心理专业以及他的晋升空间成长空间没有一定的规划的话，那真的愿意沉浸在这里面，真的踏踏实实的去做长线工作的，真的对这个师范生的个人能力和他的理想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啊。那所以这个也能看到，基本上待个一两年就待不住了，就是由于这么多方面的综合的原因导致的。 嗯，是的。那楚老师，您认为有怎样的原因啊，导致了县域高中啊留不住师资人才呢？ 这个县域高中留不住师资的人才呢，我认为还是一个管理和评价几个方面原因都有。从管理上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各个地方所办的县中，它都是当地的可能比较老的一所学校，也是原来呢当地比较好的一所学校，那么也就在当地呢，他长期以来有一种老大的意识，就是认为我这个县里面我是第一的。那么这种意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他对内部进行一些改革，特别是根据外面的需要，根据外部的情况的变化，这种变革的力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小，而阻碍变革的力量相对比较大。那么他的思维模式，那么事实上呢也主要是有就是有这种行政思维比较多，但是从专业的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考虑的问题呢相对比较少。那么对这些县中的评价，过去主要是通过高考招生制度来对这些学校进行评价。对，也就是说你这个学校高考的成绩好，你就是兴旺，高考的成绩不好，那么你就摔下去。所以呢这些县中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它很多的高中呢已经很难按照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或者高中阶段它的基本的职能定位，它的教育教学功能的要求，就是因为高中正好是青年期嘛，很多孩子就从青年进入到成年这个转折时期，这个阶段呢应该有它独特的教育教学目标的。但是很多高中呢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变成培训，就是考试分数考得高，这个高中呢牌子就响；考试分数考得不高，这个高中呢似乎就不被人重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高中本身的办学呢就相对来讲比较被动，就是要从这个跟高考一起呢捆绑在一起，然后这个高考呢又对高中的发展是一个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高中就是发展它的变革都遇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通常讲的这样一来呢，如果是你这个人是真正是个人才，如果是你在考试分数上就是你当教师，县中当教师，你的考试分数不如别人，那么你就站不住这个台。如果你这个考试分数考得更好，你有可能就被其他更想考高分的学校给挖走了。这样一来呢，就是原来一个传统的管理模式跟新的一些机制之间呢很难进行博弈，这是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根子。 嗯，是的，就像刚才两位所提到的啊，要想留住人才啊，就必须从激励制度上下功夫。那么这一次教育部的文件也指出啊，要健全教师补充激励机制。那么具体来看呢，这里面还提到了两个严禁。第一个呢是严禁公办学校的教师在民办学校任教，也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在2020年秋季开学之前要完成整改。第二个严禁呢是严禁发达地区城区的学校到薄弱地区和县中去抢挖优秀的校长和教师，如果没有经过组织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同意，恶意的从县中学校抢挖人才的，要停止学校各类评优评先的资格。 那么两位怎么样评价这两个严禁呢？姜老师， 这两个严禁表达了我们政府的一种态度，我们要把优质的师资力量最后还是保存在我们县中里面，让县中的整体的教育质量和水平有一个引擎，因为这些老师真的是我们整个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如果这些老师有情怀，有热情有能力的老师留不住，那我们就真的要去踏踏实实的研究如何让他们能留住，无论是在薪资上，在待遇上，在未来的发展上，在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源的这种困惑，这种成长上的压力等等各方面，真正的去解决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两个严禁它才不是一个指令上的一个行政命令，而是让这些老师更愿意留在县中，更愿意为教育和教县中的教育教学去做付出，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嗯，是。那楚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两个严禁政策？另外就是这样的严禁是否会影响到教师的正常流动和他的素质待遇的提升呢？ 这两个严禁呢，事实上都是针对当下的一个突出问题来提出来的哈。你比方讲现在我们很多一线的城市，你去看看他优秀的教师都是哪来的，他们的优秀的校长都是哪来的，是吧？所以再就是看看我们这个民办学校他的这些优秀教师都是哪来的，就是这个跟我上面回应的这个问题有直接的相关性。那么现在这两个眼镜呢，事实上是从政府出面为这种县中提供一个支持。那么这种眼镜呢，现在可能执行起来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行政机构它所在的区域呢都是有限的，比方讲这个县要执行这两个眼镜的时候，他的行政权力无法管辖到县以上的部门，这是我觉得当下可能会遇到的真实的实际的问题。所以执行这两个眼镜呢，可能就遇到不同层级的政府他那个有效实施这个措施的能力。 嗯，是。其实我们说要办好县域的高中啊，只是把师资力量配齐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系统科学的办学思路和执行的标准。对此呢，教育部也给出了教育对口支援帮扶政策，要实施呢县中托管帮扶工程。具体来看呢，就是东部地区要支援西部的薄弱县中，另外呢，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可以开展县中托管帮扶的工作。说到教育的对口支援啊，我们并不陌生。那么两位觉得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对口支援它的优势是什么？不足又是什么呢？姜老师。 整个这个对口支援这一件事情已经执行很多年了哈，那从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首先针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偏远，资源不够充分，甚至师资能力不够的这种县中呢，有东部的先进的资源理念甚至是设备还有师资培训能够带过来，实际上对于这些老师的能力提升以及视野的打开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从整体的这个对口支援上面，不光是给师资，还会派校长过去帮学校去做整体的这个管理制度，从总体上各个层面去予以帮扶和提升。那这里头有什么问题呢？我想可能是也不是说是不都普遍的，有一些个案哈，比如说这些东部的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他在东部学校有可能他的很多经验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到一个县中去，这个之间的落差是很大的，老师不一样，设施设备不一样，学生的总体水平不一样，那实际上对于这些对口帮扶的校长和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原来的很多经验可能不能够照搬，不能够简单的照搬，那么适应现在县中的整体现有的情况，我们如何更有效的去做个性化的提升方案，这个可能是见仁见智的。如果我们整体从省到县里面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目标，那整体的更好的去对接东部来帮扶的这个学校的校长或者老师，同时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县中现有的这些管理层和老师能够起到一个中间的台阶作用，那我想可能这个帮扶的它的指导性的意义会更大。 嗯，是。那同样的问题，楚老师您怎么看教育对口支援啊，它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如何改进呢？ 对口支援是过去我们政府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式，一个工作方式。事实上不光是在教育上，在其他方面的话都用过呢，那么也发生过一些效果，就是发挥一些作用。同时呢，我们又要看到当下这个县中遇到的问题，它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不是能靠对口支援的这个方式来得到彻底的解决，得到根本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感到哈，可能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管理解决。这个管理解决呢，最关键的是要给县中的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这里面呢，我们国家的学校啊，包括县中这个学校，这它是在一个整个行政体系下面的，而这个行政体系是一个梯级的结构。这个梯级的结构呢，它有一个基本的这个逻辑，是下级不能够就是对上级发生影响。但上级可以对下级发生影响。这个梯级结构当中呢，就好比一棵树，它的主根、次根这个逻辑次序呢，这个或者叫等级次序啊，是十分分明的。那么县中呢，是原来的这个根当中，相当于是一个主根，但是由于上部的一些资源呢、权力啊，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在现在呢，这个主根呢，就逐渐的就退化为次根了。这后面的深层的原因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呢，我们仅仅想对口支援呢，只是在给这个树浇水，但是没有让这个树本身呢，让它更有活力。所以从根本上解决呢，还是要放活高中的管理，在评价上真正的让高中有多样化发展的空间。 是的，通过对口支援的桥梁纽带作用，带动县域中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缩小教育差距，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未来如何循序渐进地消除一些地方的大班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县域高中又怎样才能够自主造血办得更好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近日，教育部发文称，到202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92%，重点加强县域高中的办学水平。数据显示，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占比51%。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县中发展存在生源和教师流失，基础条件相对薄弱，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特别是适应高考综合改革，实施选课走班，县中办学资源不足问题更加突出。那么，如何从招生管理、教师激励、教师培训等层面提升县域高中的教学质量？56人及以上的大班额如何才能全面消除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在这一次教育部的文件当中啊，还提出要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工程，给出了一组数据啊，原则上常住人口50000以上或者是初中毕业生2000以上的县就应该建设一所普通高中。我们都熟悉这样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就是说，一所高校啊，不要看它的房子，它的楼建得有多么豪华，多么高，而是要看它的师资力量，要看它是不是有真正的大师。那其实说到了县域高中的标准化的建设，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标准啊。那么教育部的文件当中也提到了，要严格学校建设经费的管理，严禁超标去建设一些豪华学校。那么两位怎么理解这种标准化的建设？高中的标准化建设应该包含哪些维度的标准化呢？江老师， 我想这个标准化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一下我们邻国日本，日本它的学校都是标准化的。比如说一个学校，无论是在省会还是在下面的学校，那整个它的教室、它的教学资源、它的活动场所、它的教学设备，实际上都是趋同的、类似的，这就会让 整体我们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还是教师实施教学的角度，还是学生的感受角度，认为我进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接受一个很好的教育，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同时呢，对于老师来说，他在不同的地方教学，他的场景和环境都是类似的，他实施教学也会更相对更方便。那这是硬件层面的。那从软件层面上来说，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师资配比，我们的这个师资培训包含好的老师的配比，这个实际上从软的层面来讲也是需要考虑标准化的。我想可能只有这样的标准化真正的运营起来，同时把师资配比的这个它对应的师资的待遇，比如说这个老师从省会进到县中，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额外的补助，让这些老师愿意在相对这个比较偏远生活不是太方便的地方愿意沉下来真正的去进行教学，提升当地的教育教学质量。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可能要宏观的结构化的去进行考虑。那最显而易见就是硬件，不要硬件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和差别。 是。那同样的问题，楚老师，您怎么理解啊这种标准化的建设呢？ 如果讲标准化呢，它应该是一个底线的标准。前面我用了一个词叫高中多元化发展，多元化发展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是过去很多人都提出来，都认为这个是未来高中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多元化发展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高中的评价是一个单一的。那个如果这个高中能够多元化发展呢，它的底线可以是相对标准化的，它的包括投入啊，这个人均的基准呢、它的这个特别是财政经费的使用，这个一些学校的基本的设备，基本的校园的设施建设，这个都可以标准化。但是学校的一些软件，我觉得不是一个标准化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更适合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要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这样才是让这种县高中啊能更有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这里面就涉及到高中阶段跟义务教育阶段不一样。义务教育阶段呢，主要的是叫公共产品，它的公共产品属性更强，而高中阶段也算基础教育，它也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它比义务教育呢要弱一点。事实上我们高中阶段的经费的就是整体的经费的，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学校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很多公立高中的学校，它经费的 80% 来自于对学生的收费。那么整体来说，全国面上来讲，高中的经费的也是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仅仅靠财政经费来实施标准化建设呢，只是其中一部分，又不能够回避当地的居民对这个高中学校的需求，对高中学校这个层级或它的质量的需求。事实上我们在全国面上来看呢，不同地方的高中的差别很大，很大的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所以现在我们讲标准化建设，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讲标准化建设。 是。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想讨论集团办校和大班额的问题。我们经常能听到啊，某某地啊，集团办校啊，动辄是多少多少个校区，还有呢，动辄是六七十个人的这个大的班级啊，甚至还有更多将近百人的这样的班级。那么教育部的文件也指出啊，要消除大班额，有效控制大规模学校，要全面消除56人及以上的大班额。具体来说呢，普通高中的新入学年级的班额不要超过55人，新建的普通高中学校的规模不要超过3000人。其实怎么样给这种大班额消肿，一直是教育部门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呢，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困难有不少。两位觉得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大班额的这种现象呢？江老师， 大班额的问题啊，大部分都存在于重点学校和这种所谓的超级校。这些学校它的这个师资能力以及它的这个考试升学的能力相对的可能强一些，所以从家长和从这个教育管理部门啊，可能会给大班额的这个教学开点后门。但是整个大班额这件事情实际上治理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了。它的核心的一 个问题，我觉得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整体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不均衡导致的。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是一个家长，我们一定都希望这个学生进到比好的高中，重点的高中，能在这个重点的高中将来考一个好的分数，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一定是所有家长或者是学生的诉求。就是因为有这种诉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超级中学越来越超级，班额实际上五六十人都算少的，我还看到过有100多人的，学生都是恨不得背靠背那么坐着的。为什么这种环境下，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家长和学生还愿意去？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真的所谓的好，他将来能够有很好的分数。那如果要是说我们从总体的制度上面，第一，我们在招生和整个的这个建校的审批上去严把这道关；第二，我们让所有的学校从大体上我们达到一个基本的均衡，无论是设施设备还是教师还是整体的教育水平和质量，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均衡，让所有人学生在这里头能吃得饱，都能有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未来发展。同时呢，我们可能在社会上面也应该从舆论上去真的打破所谓的唯分数论、唯名校论。真的，一个学生不是说你非得上清华北大将来你才能够有很好的未来。那我想可能这几层需要从管理机构上再去考虑，不断的去体系化的去进行调整。那同时我觉得从家长和学生来讲，也真的说别真的别人的独木桥未必是你将来的路，要考虑清楚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嗯，是。那楚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大班额的情况啊？怎么样能够循序渐进的去消除大班额，最终能够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呢？ 大班额的问题呢，相对比较复杂，背后的原因还是不均衡。我们讲成立地向下空，空的原因是它的质量没有达到相应的一些要求。如果是相对比较均衡的，那么呢，它的质量呢，它就不会去挤。所以我们现在的大班额啊，不是我们学校的总数不够，而是学校之间不均衡，大家都挤进这个大班。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要从把后面这个机理搞清楚，为什么现在我们大班额是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严格的执行班额的标准。包括香港还有一些地方啊，它这个学位呢是相对来讲非常刚性的，你这个班级只能有多少个人就只能有多少人，你多一个人呢，那么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一般是不可能多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原因呢，并不是当地缺学位，而是当地缺育这个质量相当的学位。所以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资源还相对集中，如果我们还是把财政的经费重点的用在某一所学校，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在规划、投入以及各方面呢，要做好这个均等的分配财政经费的这样一个工作。在高中学校，我们从学校这个层面来说呢，如果是公立学校，它这种大规模的发展呢，是跟我们这个财政的管理或者政府的管理是直接相关。如果是民办学校呢，我实际上我到过一些学校，我就跟他们讲，你这个大规模的学校没必要建，但是最近依然在各个省会城市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发现他们还是在建大规模的学校，他们的一个就是整个的高中发展阶段呢，还处在一个就是粗放式的外延发展的这个阶段，而没有走上内涵发展。这一点呢，关于这个学校规模啊，在世界其他国家呢，实际上都走过由小变大，然后由大呢变成适度规模。所谓适度规模，我是长期做调查的，有个基本的这个数据规模，比方讲幼儿园平行班不能超过3个班，就是一个幼儿园呢，小班3个班，中班3个班，大班3个班是比较合适的。超过这个规模，他就不可能把工作做精细，不可能做到这个对每个孩子的关注，有足够的关注。那么小学就是平行班不超过5个班，初中平行班跟高中平行班不能超过8个班，就是一个年级不能超过400个人。如果是超过这个规模呢，这个学校就会超过它有效的管理半径，就不可能把这个学校办好，而应该从更加整体的、更加高层级的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是的，要更好的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啊，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不断的完善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制度， 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加教育模式来推动更高水平的效率和公平，不断提高县域教师的待遇，增强职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县中教育质量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也应该体现在软性的服务上，能够最终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高中教育。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踏前路，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自然流露，永远一个梦，永远一个梦，点亮苍穹，繁星无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与突破风雨踏前路，比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自然流露，永远一个梦。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